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 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記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其實你睇翻，其實我哋頭先講嗰個嘅，即係社會運動嘅一個好基本嘅分析嚟嘅。其實，即係你社會運動最重要係群眾基礎。 嗯， 你要問而家今時今日去到咁嘅政局，你要重新再建立翻個群眾基礎，你唔可以下下都吹雞動員，吹雞動員遊行完之後散水，真係唔得噶。我覺得係，思路無功，你倒不如集中個力量喺聚焦一點裏邊去做。所以你見到整個即不是馬後炮的問題，十三加三其實出來很受公眾的關注，因為我覺得他們是的而且確付出了他們的一個即很沉重的代價入了監獄裡面、而十三加三裡面其實是沒有理由跟今天這個議事規則的抗爭是脫勾的，我覺得、我可能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告訴我發生什麼事。其實議會現在有泛民的自己在這裡不知道在做什麼，當然扎營我覺得是不是一個方法，即是在現在這個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面那就出來那些人就各自接受訪問，然後就即是跟家人一起講一下自己的理想，講一下自己的愛情，這樣 fine， 我覺得即是對於感動人心來說，但始終都是一個政治運動。我覺得你要問你這樣做 soft sell 之後你 achieve 的目的是什麼、你怎樣將那個拿到的民心民意將佢帶翻去而家立法會發生嘅嘢嗰度，我覺得呢個係需要 coordinate 嘅，大家，係咪？唔係話需唔需要一個一呼百應嘅領袖，而家冇，係唔會再有嘅。我覺得， 你講出咗個重點喺度咧，就係而家你喺媒體嗰度咧睇十三加三嘅一啲嘅訪問咧，佢事實上係可以成功地引嚟一啲即係同情啊，即 係嚇感性啊嘛，因為 感性嗰方面。咁但係咧，好似你所講嘅，如果係繼續決定要在這個的即抗爭路上去行下去的話呢，其實真的要考慮呢怎樣，即這個要有策略思維在這裡。我覺得即你任何社會運動都是的，即你有時是要即好好地使用這一種的所謂的同情呢，你去怎樣壯大到或者加強到那個抗爭的力量，而不是同情完之後那很快很快完的了。 沒有的，很簡單，我告訴你，支聯會每個月都搞六四悼念呢，好快都玩完噶，系啊，每嗱你话啊，一年一次咁多人去，不如个个月搞咯咁样，个个月搞咧，其实一样系好快玩完嘅，真系。 即系其实呢个时候系需要有一种嘅论述出嚟嘅，我自己觉得。而家我仲未睇，我感觉唔到啊。即系十三加三事件之后咧，究竟香港嗰、那个即系民主派嗰个抗争应该点样行落去咧？我自己觉得呢一方面。好似即係當我唔係嗰我提唔出咧，我自己本身冇依方面，但係我係感覺到係冇啊，冇呢一樣嘢出現。 嗱，好簡單，你問我，而家起碼就要討論啦。What if 如果議會嘅議事規則喺聖誕節之前修訂通過，議會裏邊受到閹割，咁究竟將來嗰個民主運動喺議會裏邊究竟個角色個資源點樣分配咧？議會外嘅群眾運動點樣可以再集結翻嗰啲群眾嘅支持咧？你而家係群眾運動嘅低潮嚟㗎，已經嗱，你不容否認嘅，已經係係咪喺群眾運動嘅低潮？好啦，你點樣 articulate 翻嗰啲人願意企翻出嚟咧？佢哋嗰個關心嘅嘢喺邊度咧？你點樣去將一啲民生生活嘅議題同嗰個嘅佢哋嗰個嘅對政制嗰樣嘢係有一個嘅即係掛鈎咧？係咪唔好淨係一開口就話重啟雙普選？喂，大佬，即係我都話啦，而家共產黨點會同你啟動雙普選嘅談判啦，你個勢最弱。談判嘅意思，你個勢勝，你先逼到人埋台同你傾噶嘛。你個勢最弱嗰陣時，佢而家揼你啊，其實係係不斷喺度揼緊你，喺度剝傻瓜咁喺度剝你。你仲叫人哋同你重啟政改？咁如果唔重啟政改，咁就點啊？你自己問下自己，你可以點啊？ 嗱，我而家話俾你聽啦，而家我今日睇到一單新聞，係令我憂心重重咧，就係呢一個嘅七 七婆咧又講咧，就係、是、呢個一帶一路咧，佢話佢自己主動申請咧，即係同呢個廣東唔知邊個嘅組織咧申請咧，要將香港納入落去、哦。咁、其實咧，我記得我哋嗰陣時候咧，喺呢一個好早啦，我諗係當時都未係特首選舉，特首選舉之前，我哋已經提出一個憂慮嘅，就係、是、呢個一帶一路咧，六八九咧爭取連任其中一個嘅 連任工程嚟啊！ 連任工程咧就係會開我哋嘅倉 開倉係啊， 開倉嚟去支持一帶一路。咁而家六八九被 DQ 啦，呢、這個阿七婆我啱今日聽到佢就已經好似有啲咁嘅舉動啊！ 因為嗰個財政司叫做陳茂波嘛， 係啊。有一個咁嘅講啊，要申香港主動申請，要喺呢個一帶一路裏面有所參與咁樣，點參與？ 黃水， 黃水咯， 係啊，跟住將呢個財政儲備投資擺落去一帶一路嘅基金嗰度、啊，已經係公開嘅事實嚟嘅呢個係。 咁我覺得咧，嗱，你能夠觸動到香港人咧，就係呢一啲嘅有關嘅錢啊，我覺得就會觸動到佢嘅，即係嚟講民生議題。 係啊，你捉住呢啲嘢咯， 係啦、啊，就捉住呢啲嘢咯。喂，我一講嘅時候，我今日都同我老婆講呢樣嘢，哇，我老婆即刻有反應啊！我老婆不是我这样的政治即比较敏感的人，她立刻说哇大镬、啊、这样。即一讲到钱呢，事实上这样很多香港人呢就会立刻竖起个杠了已经。 所以就是咯，我经常都说你看嗱，我们上一次讲地区议会补选一个人一个输，吴凯恩做很多关于大厦围标的工作，即反围标的工作。前次見就調翻轉，就提出山頂區嗰啲路咧，就唔準人哋揸車，因為嗰啲接細路放學，造成塞車。咁你咪睇到咯，民生決定勝敗嘅，其實係唔係政治嘅躲啊？你講星光熠熠，伍海恩救啊，前次見星光熠熠，星光熠熠，前次見又即係成個差唔多泛民嘅光譜都有齊，係嘛？咁伍海恩就當然淨係得民主黨啦，係咪？你睇下前次見嗰啲 banner， 我喺山頂嗰陣時見到，哇咁長嘅。哇！呢、這個 KOL 嗰個又話呢個咩傳媒巨咪，呢、這個又話呢個政黨首領，全部喺曬度嘅喎。點解得咁少票啊？係嘛？你就係講咗一個最昂居嘅民生政策出嚟，就係唔准山頂嘅人揸車去接細路。我係山頂嘅人，會唔會俾票你啊？係嘛？即係呢啲就交到不得了啦嘛，已經係。咁所以我就話，如果唔再諗，好多人係覺得。呢啲細埃嘢我哋嘥氣啦，你咁咪變咗民協咁樣。我成日都話，大家唔好今時今日嘅馮檢基同1985年嘅馮檢基係兩個人嚟。當時嘅馮檢基提出就係好多時泛民，當時嘅唔係泛民添啊，當時嘅即係論政團體仲喺度討論究竟應唔應該積極參與區議會嘅直選。因為嗰個係假民主嘅，入到去都冇用嘅，因為繼續維持體制外嘅衝擊鬥爭咁樣。當時馮檢基在英國讀完書回來就提出一個理論叫位置之戰、就入到去霸了位，利用議會的資源壯大議會外的群眾運動、當時是即一取定音，是令到很多左膠是因為這樣而被邊緣化、好了，這麼多年走這個建制的路線，你問我現在真的去到要檢討的時候，不是說因為我們再利用個議員的酬金去怎樣壯大的社區，其實那些酬金你要不要都無所謂的，你可以眾籌，問題就係話，究竟議會當已經削權削到一個地步嗰陣時候，你通過參與議會工作去爭取市民支持嗰個嘅可能性仲有幾大咧？我真係要反思嘅呢樣嘢。一或係因為地區議會反而啊，佢未去到嗰個地步啊嘛，仲要不斷泵水落去啊嘛，所以我就話係咪應該重奪翻一啲泛民佔多數嘅區議會主席嘅職位？控制起碼五個地區議會，這個就是戴耀廷所想的風雲戰士計劃的起點來的，我跟他傾過、我說我絕對支持、差不多大半年前我就說個原因就是呢，你既然你攻堅人家最團重兵那裡，這個就是共產黨崛起的時候，你周恩來鄧小平走去上海搞這個城市暴動，上海就是國民黨擺重兵的地方在這裡、你怎麼搞、是嗎？有特工有黑社會有剩，係咪一嘢就破獲曬你個花名冊，拉曬你班友啦？毛澤東就話唔得，我走去農村搞，地方包圍中央，由下邊咁樣包圍翻上去、當年民進黨亦都係一樣、你以為民進黨今日執政好威咩？佢最悲慘個年代就係喺縣市長選舉執政啊嘛。嗰陣時仲係萬年國會啊，台灣仲未實現憲政改革，係嘛？國會都未改選，仲係1946年選出嚟嗰班老賊，所以當時。美麗島就提出地方包圍中央，是通過地方選舉去爭取台灣人對 反對派執政的信心，是這樣去累積的支持者，不是只是靠講228靠講台獨，那裡只是一部分來的，其實是最 outspoken 的部分，但實際上台灣人願意這麼多年被國民黨統治底下願意接受民進黨統治，是因為他們在地方執政裏面做出成績來嘛，被人看到他們跟其他國民黨執政的院士又不同嘛。所以我就說當日黃英琦拿了灣仔區議會，很多人都記得其實當時灣仔區議會做的事的而且確跟今時今日建制派執政的灣仔區議會很不同，起碼我就見到一個灣仔的九公園，到今日大家都記住當時有幾年灣仔海旁在隧道隔離那個九公園，全香港第一個海旁的九公園，是吗？就是当时湾仔区议会做的咯。如果泛民有机会 在地区议会里面掌控到的资源，你还要有心、啊、去连结社区的人，去做出成绩来，去巩固人那些市民对泛民的信心，那你才有机会卷土重来。如果不是你问我，你以为现在最恶劣，我觉得不是。群众的冷淡是恶劣过共产党的打压。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共产党打压如果有火还可以覆桌，但是如果是群众冷漠的话，你一边被人打，另外一边你望下隔离左右一条友都没有、即是以为出面很多人供出来的帐幕，望左望右刘小丽这样，咦，边过来的？屌，连杨岳桥都走埋，是吗？ 隔离那个长毛咯， 不就是这样咯，即是所以我就说现在这个不是 最差的局面，我觉得。议事规则修改之后局面会更差、然后跟着一地两检的法例怼上立法会的时候会更差、你再激烈的抗争更失去群众，两边不是人，然后跟着再怼这个国歌法上去更差，是吗？你获悉得到跟着2018年那个政局是怎样？ 而且呢我觉得这样的这些呢其实、大家毫无怨念，现在的立法会那个的制度之下呢、这些所有东西都会过，而 DQE 六個議、民主派議員咧，都係為咗咁樣，所以咧，我覺得咧，我咁睇嘅呢場仗咧，你究竟睇所謂勝定負咧？如果你認為佢通過曬就叫敗嘅咧，咁啊一定必敗無疑。不過我就唔係咁睇，即係話其實佢可以容讓我哋嘅抗爭派咧係睇到個 picture 真正嘅 picture。其實立法會已經唔係嗰個戰線。我覺得剛才的世良你所講的就是為什麼區議會是一個我們真真正正需要打的戰線呢？除了是因為一個地區的組織之外呢，就是說它可以有助我們去在個地區那裡 去做回我們的 groundwork 之外呢，其實因為它的選舉制度我們是會有機會贏 隻抽隻嘛， 隻抽隻嘛，是個選舉制度會贏嘛。 今次兩年之後的地區選舉只要全線出擊、令到建制派黨國機器的眾票部隊和資源 overloaded、他沒可能照顧到那麼多個選區的時候，他自然會打爆他的、有些人調不到那麼多人投票部隊，也調不到義工的嘛、是嗎？那就出現中樹根爆炸事件、是嗎？郭必爭爆炸事件，就是這樣。所以我就說是有得做的，一定是。 所以我就說，即是大家不要爭著去做立法會議員了，不如各個都要落回去地區，譬如包括可能那些大名咩余若薇啊、杰哥啊呢班，落翻去地區嗰度， 你揾個揾翻一個中產嘅。 我嘅意思即係話，喂，而家因為點解？而家我哋唔夠人啊嘛。 唔夠人咯、啊，好多建制派自動當選嘅其實。 係啊，所以落翻曬去地區嗰度，切切實實，唔單止贏咗個議席翻嚟，係好似你所講嘅，我哋要攞咗個主席位。 係啊，喺區議會執政。 喺區議會執政，喂，咁啊，我實際得多喎、而且係可行喎、 唔係，同埋起碼你見到有啲實質嘢，你明唔明？起碼短期你兩年之內有個目標，總好過而家就係話緣木求魚。究竟我哋係咪要重啟政改啊？呢啲咁嘅嘢，仲喺度爭拗不絕，係咪？共產黨亦都唔會睬你。喂，如果我係共產黨，你調翻轉諗，逆地而處啊！喂，你個勢弱到咁，我梗係搏多你幾錢重啦、我同你重啟政改，咪即係抬翻起你，跟住群眾嘅 aspiration 又上，咪又再上街。 唔會噶啦， 我點會開個咁嘅場同你玩先？是吗？我搏多你几钱重啦，梗系。嗱，所以我就话有阵时系有我睇到留言有人话，批评啊杨岳桥喺立法会嗰个结婚嗰个活动。你问我，我睇到系好唔舒服。虽然即系我同佢冇乜私交，但我都系知道佢系边个，佢知道我系边个啦。即系喺一个你觉得咁大嘅一个咁嘅战役里边，你将你私人嘅婚宴摆喺立法会， 然後那些酒會裡面梁美芬、啊、大口狗、啊、那些來大家在攬著膊頭拍張照，我覺得是 inappropriate 的。其實等於沈旭輝的婚宴我不會出席都是一樣，我覺得即做政客其實是要有所分寸、 嗯、 有所分寸，私和公是有所分寸。我覺得公事上你跟人打緊仗是吗、 嗯、 立法會私事上大家在這裡嘻嘻哈哈，你傳達過什麼訊息給市民？我想問一下， 我們叫 public perception 啦，這個呢 你傳達過什麼訊息給市民？ 這個不是我這樣看啦，這個不是一個絕對的什麼對與錯，而是從政者 對定不是對與錯， 不是道德上的對與錯， 合適定不合適的，我覺得 不是道德上的問題，不是道德上對與錯，而是呢你從政者是必須要經常緊記的，就是叫公眾觀感。公眾觀感，咁你話你唔舒服呢，其實我都唔舒服㗎喎，老實咁講，即係睇到嗰啲呢我都係有唔舒服嘅感覺，但係你話呢個唔舒服嘅感覺我可唔可以判斷話你做錯事呢？咁呢個唔係一個道德上嘅錯事嚟㗎。不過我會覺得係就會有一班咁嘅人會覺得睇到呢啲咁嘅 image 就等於昔日呢，如果係佔領中環嘅時候Benny 同出席一個聚會當中，然後跟住可能是拍了一张照片，而我们即是我们当时的文宣、嗯、我们很注重这件事，喂如果这个 visual 呢会带出来的时候会令到那个运动呢那个力量是降低的时候，就不要做了，这些事这些活动就不要出席了。这些活动呢是会危险，就是拍到一张照 片。不是你不是出席人家的活动， 你主动将自己的结婚酒会摆在立法会的、 啊。 是你搞出来的那场 show 是。Maybe you are very sweet,、 嗯、 但是我分享不到真的。你問我在這樣的環境底下你和你老婆多 sweet 都好，其實跟我沒有關係的，真的、 嗯、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將自己可能是沉溺在社交媒體太久，這麼多人將自己的私事拿出來即是露體狂這樣，我覺得、 嗯、 你嘴多少次，我看到報紙李八方 online 就是我嘴了四次，孫仲要求再嘴多次，即是 it's very sick， 我覺得是、 嗯、 真的就算 sick 我都是這樣說，即是不合適的，我覺得真的。你講到呢個係一個咁樣廿三條名羅開道，而家開戰，李慧瓊又話要開火啦！啊，屌你開下戰，希特拉走去同呢個法國總統喺度揸曬手咁樣，然後誒、哎、今日因為荷蘭女王大婚，所以我哋揸手，會唔會啊？即係我覺得係你問好多時話，大家覺得泛民裏邊冇領導人，呢個係事實，我覺得。 嗯。 咁少嘅事，個 judgement 都出錯，你已經知咩事？ 嗯。 當然可能對他們來說覺得、哎、你不用那麼認真啦，這些事大家即現在你知道很多這些什麼藉口的嘛，認真你就輸了這樣、嗯、大家玩一下啫，又不是仇人這樣。我就是說個你剛才說的 public perception、 嗯、 公眾覺得你這班議員搞什麼呢、 啊、 你再 call 他來的時候他會不會在心裡面在想著在瞄著你這班友呢？ 他都不覺得你真的在 你跟大口狗開拖 是、啊、 不是吧，你叫我來支持你不上班或者嚟過夜，我聽日七點鐘仲要起身翻工嗰陣時候、嗯，你叫我今晚通宵留守，唔係啊嘛？呢、這個就係嗰個後果啦。 嗯， 你自己稱下啦。其實我覺得政治係冇一個絕對道德上嘅對與錯，除非殺人啊等等呢啲，即係刑事罪行。 嗯， 其實好多時係只不過就係話你做嘅時機係啱定唔啱，你俾公眾嘅 perception 係乜嘢？係政治就係所有關乎嘅都係 perception， 都係 perception。 係啊。不是讲紧你， 所以呢个就 实质上是啲乜嘢？ 系需要判，就是一个政治智慧去判断咯。我自己觉得啊，佢特别系我成日强调一样嘢嘅就系、是，特别系视觉上，视觉上 系嘅年代嚟嘅，而家系 视觉系好重要嘅一样嘢。 喂，呢、這个一张相已经系胜过你喺立法会滔滔红辩，讲、 啊、 建制派点扑街，点扑街，点扑街。 系啊。 一张相已经讲完噶啦、 啊。阿梁美芬揸住你嘅手祝福你嘅时候，呢一张相呢个视觉咧就会产生一种不，即系嗰个唔舒服嘅感觉啊！就系、是、我哋头先所讲嘅唔舒服嘅感觉。 喂，你平时你喺 anti chamber， 大家点样揽头揽颈喺立法会嘈完，跟住喺 chamber 里边大家饮酒冇所谓，公众睇唔到。 嗯， 公众睇唔到。 嗯， 你话系咪做政客做到老死不相往来？我亦都唔赞成。 嗯， 系嘛？即系大家都系一个所谓专业嘅政客。 系系系。 但系你喺公众前边摆咗一张咁嘅相喺度。 系 呢、這个就系个问题啦。 因为点解咁讲咧？嗱，而家以下所讲都全部都只不过系话apply 落从政者。嗱，从政者本身系事实上系有咁嘅需要嘅，即系唔系话教大家虚伪啊，鼓励大家虚伪。就系头先所讲，喂，如果公众睇唔到嘅场合之下，你系需要去 bargain 一啲嘢，咁啊，梗系要摸住酒杯底倾噶啦，系咪啊？ 咁又會好啲啦。 協商咯，我就係話 協商啊嘛，咁啊會好啲啊嘛。咁但係當喂你要考慮就係當你企出嚟兩個嘅時候，你仍然係要保持一種嘅叫做對抗嘅形象嘅喎，因為就係為咗你自己嘅支持者嘅感覺喎，你都係要保持翻呢一個咁嘅 visual 喎。啊，呢個係事實上冇辦法嘅，你做得。政治人你真的要懂得这一样东西去判断什么是不可以被公众看到 的形象。 同埋我觉得第二样是什么呢，除了 perception 之外，就是一个论述政治论述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就不是说只是纯粹是拿生逼。生逼就是 Donald Trump 那种在 Twitter 讲百零字那种。现在去到这个即是议会或者现在今时今日王振民所讲香港从来都是红色这个理论，或者是王志民所讲的全面管治权这样东西。 嗯， 即係我好失望嘅係，呢啲人從來冇一套論述去反駁呢樣嘢，真係嘅。呢個全面管治權點樣扣緊而家三權合作？點樣到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點樣直接影響到每一個香港人？呢個係成個一路由最高一路論述一路講到最低層，最低層嘅意思係最貼地嘅，係同你每一個香港人嘅關係係乜嘢？喂，呢個政客嘅，即係等於你做一個歌星，你唱歌。有 showmanship 是你基本的要求的。做一个政客你不要走去搞那些 social media 拿生币，那些是 side dish 的东西。即是你的政业，你一个明星应该是拍戏嘛，你拍好的电影而不是去行山，好像周润发那样嘛，是吗？行山不是明星的政业的嘛，其实不是他本业的嘛。我理得你行不行山，亲不亲民，你拍出来的好定不好，这个就是我 judge 周润发为什么我批评他的原因，就是你拍那些孔子啊这些王晶啲赌城大亨啲咁垃圾戏，就算你几亲民都好，你专业上你就交唔到货，你就系唯利是图睇钱做人。但香港人就好奇怪嘅，因为佢亲民，行山成日野生捕获，然后跟住 upload 上网，咁但周润发就好人，佢老婆就好人，我就纯粹系睇周润发拍过咩戏嘅啫，系咪？我唔熟佢，我唔识佢，我亦都同佢冇私交，系咪？呢个所以我就话你要个论述，你做议员你嘅，你唔系你喺社交媒体里边去发放闪啊！我成日覺得放閃的議員是最低端的，其實你真正是要話俾人聽呢個議事規則。我覺得唯一真係努力去做嗰個叫朱海迪，即係佢講佢論述嗰樣嘢，點樣令到嗰個議事規則嘅修訂係同嗰個市民嘅關係點，而你開足個黨嘅政黨嘅宣傳機器係去呢個嘅即係全方位咁樣落去宣傳，然後仲要通過自己支部議員辦事處組織系統。去叫那些人去參與群眾集會，還要你不可以這裡又搞一檔，星期日又搞一檔，那裡又搞一檔，那些人就想想我去到哪一檔，跟著想去的時候發覺，咦，為什麼你跟我梁美芬攬頭攬頸的，是不是？那你就整個民氣就散了，我就說已經是衰的了，現在已經是，是不是？跟著你就是瀉搞，你問我，就是我不好不想說這個字，其實就是跟11月30號升級一樣，又是瀉搞。你而家立法會俾人個感覺你係瀉搞咧，經過咁多次普通市民真心交入到去監獄坐監之後咧，好多人都對於呢啲咁樣嘅嘢好有戒心嘅，已經係。因為我成日都話群眾運動最大嘅傷害咧，唔係話達唔到目的或者冇成果啊，呢個大家都預咗，係俾群眾運動嘅領袖出賣啊嘛。呢個係最挫傷群眾運動嘅人嘅積極性。即係你老點我。我衝完之後我去坐，然後跟住你班友撇曬，當日號召嗰啲冇底線抗爭嗰啲撇埋，跟住當日嗰啲寫文嗰啲老嘢叫人去呢個支持本土派嗰啲，嗰兩個老嘢我都話啦，而家又係完全唔關佢事添啦，已經係，係咪？咁你如果你係一個當日嘅熱血嘅人，你會見到係好心淡嘅喎，真係，係咪？你見到嗰啲政客係咁樣，嗰啲群眾運動嘅領袖係咁樣，你會好心淡嘅喎，真係。咁你點可能仲可以呢？你要慢慢去重建返個關係，喺一啲嘅 achievable 嘅運動裏面去取得成果，然後再累積返個 momentum 先至會出返嚟㗎嘛。 所以我而家睇到嘅真係唯一機會就係區議會選舉就有咁嘅可能性，即係如果大家搞得好，個策略做得好嘅話呢，呢、這個就有機會可以 你問我 攞得到一次勝利感覺。 我衡量所有今次參加補選泛民初選嘅人候選人嘅標準，我只有一個。有冇人提出一個主張？這個主張係頭先我所講嘅，可以喺短期裏邊或者中長期裏邊咧，係令到民主運動可以 revival。 你不要跟我说大家斗掌上压这些那么低逼的东西、 嗯、 这些就是政治新闻八卦化理八方化中了毒我告诉你真的你想想你们辩论的时候 我再一次要求这些我认识的人都好包括范国威包括、这个姚松炎等等其实个辩论我们作为一个泛民的支持者我们想知道你告诉我泛民应该怎么做即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是什么、 嗯、 这个就是我衡量哪个人应该做立法会议员哪个不适合的标准、 嗯、 不是告诉我清正支持我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Who cares 你问我正路你张秀贤也好郭永健也好你左交你告诉我你左交怎样带领这个民主运动、 嗯、 我当你是政治领袖才要求我 嗯、 我你不要告诉我我是一个普通人、嗯、我都是群众运动的一份子你知道现在最兴是这样说的嘛其实这个就是粒水之前的先兆的嘛是吗撇之前的先兆的嘛、啊、我不是领袖的我是群众运动的一份子的嘛这样、啊、是吗即你要告诉人听那你要说服人你有一套论述出来第二个论述就是你怎样面对现在在选举论坛里面补选嘛、嗯、你怎样面对 post 议会修改议事规则之后的政局这个是第二条问题全部都要回答是吗究竟是不是再在议会里面争取一或重回街头一或两者怎样配合而不是走去讲花生东西嘛即是记者又是低 B 的我觉得又是问来问去都是那些私怨务、啊、这个人缘不好、啊、那个不可以团结什么什么、啊、喂大佬小学生一样搞到候选人即是主持那些又是低 B 的我觉得即是我都不想批评他们第一次屌我自己搞的那個即是我們自己搞的就是問那兩條問題、 嗯、 是嗎一樣的我覺得是你我相信現在真正泛民的支持者都是關心這個這樣東西嘛真是在動緊那些我理得你性格是什麼是嗎你性格團不團結關我差事嗎等於你跟你老婆是不是 sweet 喜歡嘴幾多次是不是你答你關我差事、啊、為什麼要給公眾看除了路體狂即是去到个社交媒体已经去到个地步咧，严肃嘅嘢冇人倾，重要嘅嘢唔检讨，十三加三出嚟就放闪。嗱，你问我，好多人，我觉得咁样讲系令到好多人系得罪好多人，但我都系要咁讲。我觉得群众对佢哋嘅支持系因为佢哋嘅政治上嘅 commitment， 唔系因为你放闪，系你政治上嘅 commitment。如果你嘅 commitment 只系限于做一啲 soft 嘅 interview。然後在社交媒體放閃我覺得不足夠的絕對不足夠 我不是說不可以做不過應該是 plus 其他東西是你要告訴別人現在在個政局裏面你怎樣看人家想看你政見我覺得是這樣都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現在你看到現在的 氣候呢包括今次的議事規則就是修改議事規則呢我對今次的補選其實擔心真係大家唔好以為咧贏硬，即使新界東好似話啊泛民主派票倉啊諸如此類啊依啲，咁當然同邊個出選有關啦，到最後即係呢個初選派邊個出嚟有關啦。但係其實而家嗰個嘅氣候咧，我覺得我都係擔心嘅，即係新界東固然會好啲，但係九西啦呢、這個 仲有啲古惑仔都未錯。 啊港岛啦，九西啦， 临尾总有啲蛊惑仔走出嚟噶，话俾你听 啊！ 你唔好俾我批中啦，总有啲戒票部队会走出嚟噶。 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个时候真系咧，我觉得即系民主派咧，真系要小心啲咧，即系所谓嘅民气啊，即系你哋嗰个嘅行为咧，唔好令到嗰个民气再进一步即系散缓落去。 唔系，所以我就话嗱，你第一，我觉得作为民主派嘅支持者，好多人系有要求嘅，因为我哋嗰啲唔系蛇斋饼种嘅人。 嗯 你其實派不派福利冇人 care 嘅，其實我量度嘅標準。 千祈唔好再喺個初選嗰度咧犯呢啲咁小學雞毛病。 但最重要就係你嘅政治論述，我覺得。 啊、 你係咪一個大氣嘅人，即、就、係、是、有大將之才嘅人？我覺得係、 嗯。 其實曾幾何時，我覺得楊岳橋係咁嘅人嚟嘅、嗯。但係即係我覺得，所以我對佢有期望，亦都有失望，就係咁嘅原因、 嗯。 如果你對李慧瓊冇期望，你唔會失望嘅、啊。就算佢個樣子越嚟越膠都好，係嘛？即係嗰啲化妝、嗰啲衫核突到。你冇所謂噶嘛，因為你當佢係大媽嚟嘅啫嘛，其實係。咁、嗯、所以我就係話，你有期望，自然就即係會批評佢哋。我覺得，但係我覺得亦都要俾翻個時間，等佢哋可以即係去成長。我覺得，譬如眾志啊等等呢啲係，佢哋同我哋年紀相差一段，同埋係從政嘅時間都係短，仲係 即係我覺得係千祈唔好對同路人嗰種嘅批判去到殺父仇人嗰個地步。 嗯， 叫人射落海都唔好投佢哋票，我就做唔出嘅呢啲嘢。 嗯， 但係你批評完之後，你係希望佢 好嘛？ 希望佢係即係你個心仍然係希望佢哋自己係可以一路一路成長嘅。其實呢個因為始終都係香港，佢願意去犧牲去企出嚟，我覺得呢樣係大家要珍惜嘅。我覺得其實。即係唔係話個個都做得到嘅，其實真係。而佢哋肯咁做嗰陣時候，係一個好大嘅 commitment， 特別喺今日咁嘅環境咧。 嗯， 其實係一個犧牲嚟嘅，真係。 嗯， 係冇嘢得到嘅，其實真係。雖然左部個個都話美國佬好多錢俾佢哋，係嘛？又話肥佬禮又好多錢俾佢哋咁樣。咁但係實際上係一個犧牲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希望補選點樣可以變成正面嘅嘢咧，就係通過內部競爭。去建立一個政治性的辯論路線的辯論，我覺得泛民是不夠政治化， 嗯， 不夠政治性，是要多一些政治性的辯論。 就是咯，今次那個補選你看到泛民初選那個的論壇那裡真的好像太多私怨毛在那 裡，針對 太多這些東西，是啊，我覺得即是不值得鼓勵， 但可能會不會是社交媒體的年代就是私怨毛才是王道呢？ 喂，是可能是啦，但是你不是要爭取那個 social media 裡面即是 viral 嘛，我們這件事上面你的 viral 這些私怨是沒有幫助的，你反而這些你就反而在這個情況之下你不用是 aiming at 一些什麼 soundbite 這些東西，我反而覺得這些完全對於那個的民主派嗰個嘅嚟緊個補選咧，係完全冇幫助。如果你喺嗰度諗住我騙你，你騙我，我騙你，依啲咁嘅毛咧，係唔得嘅。我覺得 嗱，同埋我覺得係有幾個，即係當前，我覺得係要整理一啲嘅，即係要有啲人幫手咧。我覺得即係我都好願意，即係大家去，即係如果有興趣去討論嗰陣時候，去整理一啲嘅，即係討論嘅一啲嘅方向，同埋一個框架究竟係點咧？即係如果係一個所謂議會規則修訂之後，一個咁樣嘅政局。有哪一些重要的問題要處理呢？譬如跟林鄭月娥的關係，我 on and off 我都講過很多次，不可以跟她做 friend， 不可以跟她做 friend， 嗯， 不是因為她是好人和壞人，這個是政治鬥爭的需要的 策略， 是的，這個是策略的需要的。如果她有高民望，所以我很早已經講，如果她協助高民望再加上共產黨的強硬路線，香港就撲街， 嗯， 現在已經看到了，其實， 嗯， 是不是她協助高民望的時候，她可以坦克車這樣衝入嚟噶嘛，其實係六八九反而低民望、低端特首啊嘛， 嗯， 所以佢好多有顧忌，共產黨反而就係會有民怨、會民憤、會爆發啊嘛， 嗯， 所以佢反而好多顧忌。而家 諗下，而家佢做到而家香港咁差嘅情況之下， 佢都可以咁高民望。 係啊，雖然佢話而家係創新低，但係都係高噶， 仲係高過六八九上場嗰陣時啊， 仲係正值噶。 係啊，仲係高過六八九登場嗰陣時。 佢上台之後，其實香港係多咗好多啲惡劣情況。今次個議事嘅修改議事規則係好惡劣嘅一件事嚟噶。 我數俾你睇，好簡單啦。李飛直播入學校 啊， 跟住呢個十九大宣講團嚟香港政府總部訓話。然后跟住呢个黄振文、黄志文呢班友话全面管治权，香港从来都系红色嘅， 嗯。 李飞就话香港要二十三条立法， 嗯。 黄振文再讲要二十三条立法，呢啲全部都系喺六八九落台之后， 嗯， 发生嘅事嚟嘅。跟住系，系，嗯，嘛？ 系啊，六八九之前都 跟住，而家最大镬一剂啦，修改议事规则 啊， 系嘛？你睇，如果你比对翻梁振英年代，喂，大佬。呢啲事其實有邊一次？ 我覺得佢過之而無不及啦，已經短短呢，這個上任不足半年咧，已經過之而無不及啊！即係對香港嗰個破壞。 仲有法治咧？ 啊， 係咪咁都過到關？我成日話最 alarming 係咩咧？就係，是，張鐵志被拒入境。係 啦， 張鐵志我朋友，我都話誒，哎，真係耍曬冧。咁樣你嚟參加城市交流活動，呢，這個城市交流活動係進念主辦嘅，我相信係政府 sponsor 嘅，因為。劉江華就在呢個城市交流四城交流活動裏面的嗰個嘅 main speaker 主禮嘉賓， 啊， 然後咧就叫做香港大路嘅活動裏面林鄭月娥就係主講嘉賓， 嗯， 出到林鄭月娥與劉江華呢，這個就根本係政府嘅活動。 嗯， 好啦，政府活動請咗一個台灣人嚟，嗰，那個台灣人係唔知乜嘢原因唔俾入境， 完全毫無道理， 毫無道理，政府唔解釋，劉江華唔解釋。 他又不是台灣政府的任何的顧問， 又不是民進黨的人，又不是公職人員，什麼都不是， 啊，什麼都不是， 只不過個老婆是香港人，重要， 還要香港人， 老婆是香港人， 是的， 好了，不給入來，沒有解釋，最仆街是什麼呢？進念整班人不出聲，主辦單位， 嗯， 喂，我請個人來，他入不到境， 喂，大佬，我有責任出聲嘅，係咪啊？呢樣嘢，胡欣威、榮念真呢啲人去咗邊咧？個個都係我認識嘅人，真係我好失望。其實係，你領咗政府啲錢之後，就收買咗你嘅靈魂。 嗯， 俾幾多錢你搞呢個活動，我唔知啊。 嗯， 係咪咁樣你就可以唔出聲咧？連張鐵志入唔到境，你都唔出聲？ 都應該出聲啦。 喂，發個聲明都要啩？ 係啊，都要啦。你驚咩啫？ 所以我就話七七七個恐怖嘅地方，其實遠超於六八九啊。六八九就係話你少少風吹草動，大家都出聲啊嘛。 嗯。 而家七七七係咩？我唔俾你入境，我唔解釋，我唔勝，連受害者都唔出聲啊。 嗯。 主辦單位咪受害者咯。 嗯。 嗰、那個四成文化交流活動係進念主辦嘅喎。 嗯。 我上去查過，一個新聞稿都冇。如果有，大家俾我睇下先啦。胡欣威發過一句言，榮念真發過一句言，你大家俾我睇下。林鄭跟住話唔回應添啊，直情係 又唔關事。 係啊， 係唔關佢事嘅。係 用呢個方法， 係中國， 所以你話 六 八九，你話六八九點個唔爭啊？林鄭月娥， 嗯， 我嘢嘢都出嚟擋、 啊， 我擋完之餘仲要揾馮偉光出嚟擋、 啊， 雙刀合璧咁樣擋。是不是被人斬到遍體鱗傷之後你就叫我走、 嗯、 然後這個就什麼都不關我事、 嗯、 什麼都不回應那就過到關你還要派那些高官出來做他護法幫他擋、 嗯、 喂如果我是梁振英如果我是這個馮偉光我都很氣憤、啊、真的、嗯、我甚至願意重新恢復民主黨的黨籍、啊、馮偉光加回進去泛民裡面去批評這個777、啊、其實所以你看到那種恐怖就在這裡、啊唔單止係石永泰、譚允之呢班人啊，連胡欣威、榮念真呢班人已經去曬嗰邊，仲有唐瑩咧、唐英年咧、白頭佬咧、梁錦松咧、馬時亨咧、你一路數落去啊，董系嘅人咧、全部歸曬佢。哇！咁你唔撲街都幾難喎。如果呢班人一齊夾埋幫共產黨去執行呢個 agenda 嗰陣時 候， 形勢一片大好，我覺得真係共產黨啊，真係形勢一片大好啊！真係係有史以嚟最好啊！是自2003年以来最好的、 嗯。 你看到七一游行03年50万人上街之后共产党很多 agenda 都 hold 住不敢来。你以为他现在才出咩？其实那些 agenda 在董年代已经有了、 嗯。 香港人是抵制了是接近2003年到现在15年了差不多。 嗯、 是吗 ?2018,15 年了、 嗯。 现在终于就揭破个面纱了、 嗯。 是吗当日顶了15年到现在他现在全面修复失地之余还要噗所以大家不是嚇你，我話俾你聽啊，23條一定會喺林鄭第一任期之內完成立法，不是提出法例，是完成立法，是斬件進行。 嗯， 斬件進行呢、這個我接受湯家驊有智慧嘅呢啲，即係頭髮白嘅人通常都智慧比較高。 啊，我夠唔夠？ 啊，我都越嚟越白啦，已經係係啦。斬件上，我覺得任內一定會做，亦都唔會有人上街反對。如果咁嘅形勢繼續落去嘅話、 嗯， 喂，我係共產黨，我都判斷得到啦。佢哋係從群眾運動出身噶嘛，係、 嗯、 嘛？ 你應該話，如果你將你對腳擺落去佢對鞋嗰度，你係佢，你都會咁做。 你梗係啦。 而家咁嘅形勢，你都會咁做。點會唔點會唔立23條立法啦？ 而家係最好嘅時機添，我覺得係。林鄭對佢嚟講最好唔好做，因為佢會影響佢民望。 啊 但是同時對共產黨來說一定會 要林鄭做因為這個是最好的時機、 嗯、而且現在新的個律政司似乎都篤定了是鄭若驊、嗯、 鄭若驊以前交資會好像又是做商業法出身的人、 啊、 不是很 political 不過我估計都是這個就是在現在這個時間 這個時候接得這個棒的話 律政司這個位置的人呢你都知道是什麼人的 了而且呢他過去了公職王、啊嗯、即是說呢他是親建制的了即是你才會那麼多公職給你即是你做得好啦即是過去你做、即是幫政府做事你做得好啦 做得好的意思呢就不是馮偉光那種了馮偉光那種呢、啊、就是拆出國際、 啊、 做得好的意思呢就是沒有反應公眾沒有批評傳媒不關心、 啊、 然後那件事完成、啊、這個就是做得好 了 就是這種人了 沒錯了我覺得呢 同奶媽是基本上兩姊妹來的 她的 profile 似是這樣的是 兩姊妹 因為她很低調的 是的不去辣人 是的 不多爹不在自己 AM730 專欄那裡周圍挑機 是的 甚至踩上記者的 Facebook 那裡挑機這些人是我經常都說的其實我很懷念馮偉光的你沒有了她我們的節目是失色不少的真的即每個星期二開播的時候呢即是没那么多话题的真的、 嗯、 即是很少人是傻到这样的嘛其实是。 所以我想他都是默默耕耘呢，即是23條立法呢，他都是用這種方式來做的了。即是總言之就不挑起那個的輿論，盡量盡量不挑起輿論。 第二樣我覺得是什麼呢？你想想1997年到現在20年了，20年來你估共產黨不會在香港裏面物色一些屬於他們系統的人，或者栽培一些屬於他們系統的人去準備接這些香港特區的職位嗎？ 當然會 了。澳門模式就是這樣，公檢法全部控制在內地出生、在內地讀書培養的人身上，這些人究竟效忠誰，大家都知道。香港你問我全面向澳門模式靠攏，你問這些人其實有哪些是共產黨栽培的人，大家心中有數。其實現在坐得這些位置的人會是什麼人？當共產黨強調全面管治權的時候，什麼人才可以入到政府坐這些位置？是嗎？還要你上一手是袁國強，即是一個這麼出色的人才，是嗎？風度翩翩的這個即是俗世佳公子，是嗎？你要接他，你要做得好過他，那是很難的，我覺得是。所以 我對 他有信心，我對鄭若驊有信心。 我絕對有信心。我覺得即係你問我，好多人話喂，咁香港仲有幾耐赤化？咁其實我覺得黃振文係好，即係一個好老實、好老實嘅人咯。我覺得呢啲共產黨嘅幹部咧，我覺得亦都係比林鄭月娥老實好多。佢就話從來都係紅色嘅啦，香港不存在赤化嘅問題，係咪根本就係我噶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咧，對未來嘅政局咧，我覺得係。即係我自己好多喺建制派泛民認識嘅人咧，我覺得千祈唔好有一種 wishful thinking， 覺得林鄭月娥唔係咁，唔係咁，唔係咁。我覺得呢個只係不斷為自己開脱，為自己嘅即係不作為啊去開脱嘅啫。其實 我覺得幾清晰嘅咯噃，即係講真啦，而家嘅形勢係好清晰，就係頭先所講嘅。而家係由嗱，我哋嗰陣時呢個嘅特首選舉，我哋都講咗啦。其實之後咧就係、習辦直接管理管治香港嘛， 我肯定係陸戰書就接呢個阿張德江個位嘅啦。 係咯，嗱，習辦唔係你而家已經係講 我協調小組已經係陸戰書噶啦，我覺得已經係唔使等兩會啊。其實 即係而家嗰個修改議事規則咧，係絕對係由呢個中央政府咧直接指令 做的，係呢個所以新嘅港澳系統指揮嘅 係啦，所以先至所有人都係。咁樣配合法，包括香港政府，包括建制派，包括而家唐營諸如此類。 嗱，仲有一樣嘢，點解係覺得係新嘅系統律戰書指揮呢？你諗下啦，如果係張德江系統咧，琴日建制派曬馬嘅咧，總會有愛字頭同傅振中啩？冇，全部都係建制派嘅正規部隊。 係啦，正規部隊。 嗰啲地下部隊冇曬啦，紅帽仔冇曬啦，高佬王唔知去咗邊啦。 啊， 仲有最出位嗰個梁志祥又唔知去咗邊啦。即係愛字頭嘅後面嘅支持者， 民建聯、工聯會成班，成班以前 經民聯全部企翻曬出嚟， 呢班企翻曬出嚟咯， 咪就係咯，自由黨全部企翻曬出嚟，呢個咪就係新玩法咯，係 咯， 舊玩法就係騎呢怪啊嘛，騎呢怪就係呢班友全部閃開，唔黐埋六八九嗰度，點解啊？裏邊有唐營嘅人，有傳統左派嘅人，根本都唔支持佢，好啦，佢就只可以咩咧？用灌漿工程就夾硬喺深圳車啲大媽落嚟。就去撐呢個六八九， 而家你見唔到大媽啦，又見唔到大媽。 我諗其實推高內地失業率，因為啲大媽冇公開， 係啊， 所以我就懷疑去曬西菜街唱歌。 唔係你講得啱嘅，你而家睇到今次咧，而家七七七接棒之後咧，其實 玩法 完全唔同曬，全部已經係失蹤，大致上係失蹤。今次咁重要嘅一場戰役，你見唔到佢哋嘅影蹤。 第二最重要係咩咧？呢、這個左嘴之中啊！最爆竊嗰個何君瑤被訓斥唔准講嘢，呢下先大鑊。泛民想立住嚟去揈都揈唔到 啊， 係咪？你冇曬嗰啲梁振英時代出嚟呢個撩事鬥非，出嚟搞局嗰啲人冇曬喎。 我認為何君瑤唔係屬於新嗰邊嘅派系嘅，佢係舊派系嘅， 係舊 派，即係梁志 梁粉系統係啦， 梁粉系統嘅， 係梁志祥新西啊社團啊嗰邊嘅， 嗰邊啊嘛， 係啊嗰邊嗰啲嚟嘅係啊。 啊，咁所以你睇到佢今次都冇啊？你見唔見到啊？何君瑤有乜嘢嘅舉止啊？冇啊，又冇咗啊？ 冇啊，最偉大馬英九都冇咯。 啊， 所以我就話呢啲奇離怪全部靠邊站？而家就係咁啦，唔使打游击战，唔使咩啦，正規部隊作戰。 係啦， 正規部隊就是立法會主席梁愛詩。 係啦， 建制派嘅政黨全部要企出嚟，有個隊形。嗱，呢個就係我覺得就係習近平十九大之後嘅新玩法。就係律戰書執掌呢個中共中央港澳協調小組 張德江退落嚟之後嘅玩法啦。 嗯， 你見到邊個見啊？周融嘅啫，張德江嘛。 周融都冇啊。 宣布泛民攞回鄉證係邊個？ 周融 啊嘛。周融而家融咗咯，真係真係周都融埋喎，完全見唔到佢。 見唔到啊！ 真係融曬咁滯喎，真係。 佢個資報同埋咩 Hong Kong Speak 咩 Speak 香 Hong Kong 咩啊？香港。港人港地， 港人港地系啊！ 啊，港人港地咪繼續做落去咯。 我冇所謂嘅嗰啲，但已經係我諗。 不過遲啲冇水泵，可能都做唔落去嘅。 我覺得對阿爺嚟講就冇嘢多，錢多。咁所以你話即係少少呢啲咁樣錢流落嚟就冇問題嘅，其實係。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新嘅打法咧，我覺得係極重難打。 嗯。 以前好簡單嘅，即係等於曼聯一樣，你總有個盧卡古回防幫你擺烏龍噶嘛。 嗯， 或者將個波送俾對方噶嘛，就係、是、阿馮偉光啦，即係呢個建制派嘅盧卡古，當然係馮偉光啦。咁啊，仲有呢個周融啦， 嗯， 仲有何君瑤啦， 嗯， 仲有呢個新西社團啦，仲有阿高老和啦， 嗯， 啊，屌！而家擺烏龍嗰啲全部走曬， 係咯， 真係出 真係 打得，真係好打得， 真係唔見曬噶佢哋， 成班擺烏龍部隊唔見曬喎。 我相信何君瑤是上次佢殺人卵之後咧，上咗去之後係俾人禁佢啊，叫佢翻嚟之後咧唔好亂再亂。 我懷疑想去刺毒酒毒啞咗。哎，請你飲杯酒啊，咁樣面好似今日羅志光咁，講唔到嘢喎，我諗係馬英國人啊，請揾個卡拉 OK 伴唱坐喺佢大髀之後，跟住飲完嗰杯嘢之後食貪果盤食啊，食完生果之後，全部啞曬，我諗真係。嗱，呢個咪叻咯，我覺得好明顯。我覺得而家駕馭香港政局嘅人咧，係比梁振英年代張德江系統咧係聰明好多，亦都咧係有部署、有計劃、有組織。嗱，呢邊就係台面啦，暗線係咩咧？分化， 嗯， 一樣會照做喺泛民裏邊搞分化， 嗯， 拉一派打一派，一樣會照做去瓦解呢個泛民陣營裏邊嗰個反對嘅聲音。 咪而家咧，我覺得而家係真做啊！嗰陣時六八九嗰陣時， 六八九其實就係 唔係真做？ 其實佢就唔想劈，我話俾你聽 啊， 即係抽生死籌啊！嘢抽到最短嗰支，嘢嘢叫馮偉光去抽都抽到最短嗰支。 七婆就真做， 抽到最短嗰支，佢唔想做，唯一方法咩 啊？就 街響， 就 係啦，就街揼住把西瓜刀喺度行嚟行去，兩條友喺度癲喪咁樣。 所以我話我其實而家睇翻，即係一咁比對，你就知道邊個係真做。邊個係假做？六八九其實嗰陣時係假做，就喺度虛張聲勢，其實係想破壞嗰件事。啊！你所有都係騎呢人嚟嘅。喂，而家最恐怖就係、是、我哋想講七婆成班嘅部隊咧，包括頭先我講唐營啊，好傳統建制派好，喂，成班正規部隊 正規部隊嚟嘅係啊， 嗰個攻擊力好強。 哇，梗係啦，因為佢可以將嗰、那個因為攻。正規部隊是咩咧？係擁有個法定權力，譬如大口狗咁樣，佢有法定權力。一個內會主席李慧瓊咁樣，佢有法定權力。好啦，跟住到嗰啲梁愛詩啊等等嗰啲嘢咧，佢有吹雞對法律界嘅影響力。跟住到嗰啲大律師公會，你見到啊，屌有冇出聲啊？就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係嘛？有冇違反基本法？石永泰去咗邊啊？又係嘛？ 啊，譚韻芝又話冇見到中共 可能去咗聖誕節外遊啦，已經全部 對香港嘅影響冇見唔到， 咪咯，全部唔出聲咯。喂，你諗下六八九有何有點會有呢種咁嘅影響力先得㗎？即係七七七先至有後台先至有呢種咁嘅影響力㗎嘛？ 係咪七七七後台嘅影響力？ 咁咪收曬聲咯！收曬聲之後，咪大家集中作戰咯！喂，大佬，我最恐怖咩？係梁君彥講到明，我有 deadline 25號之前俾個 buffer 30個鐘 call 定警察。喂，成個 checklist 嚟㗎，根本係。喂，你見到以前吳亮星 真做咯？我話 吳亮星喺東北撥款咁騎呢嘅情況。是不会再发生的 了， 吴亮星已经 DQ 埋啦嘛，因为不存在了嘛，已经是。跟住呢啲当时佢主持财委会嗰啲奇呢嘢是不会再发生。所以我说今日泛民见到嗰个对家佢都唔知道已经是变形，即係呢个 transformer 嚟㗎啦，其实。 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啊，你以前以为几个烂车而家系嗰几个烂车走埋一齐已经系进化到成为一个机械人嚟㗎啦，已经系。咁但係佢仲用緊啲旧嘅招数囉，自己继续一盘散沙囉，自己继续个角搞囉。咁我覺得你就即係咁樣嘅踢法，就等於呢個搬嚟對呢個曼城啫。 所以我其實頭先又回應翻你，就係話其實已經好清楚啦。泛民係再唔需要再有咩嘅所謂頭先所講嘅，仲假設呢個阿七婆咧就其實係仲可以傾嘅，仲可以溝通嘅，冇呢回事啦。 我覺得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嘅，而家你嘅對手咧就根本就唔係香港政府。 我一早講過直接管治模式、直轄市模式，而家根本就係 啦， 直轄市模式，市委書記就係中共派落嚟嘅，係嘛？你睇到啊，而家重慶好、深圳好呢啲直轄市，上海有全部中央直派，然後個市長咧就 operate 嘅啫。 而七婆係會忠誠地去執行中央嘅意志。你睇到完全配合 性格嘅人，我话俾你听啦。第一，亦都唔敢起飞脚；第二，有虚名有所求。 嗯， 你对住中共有所求，佢就会即系可以 manipulate 到你嘅。 啊，讲真啦，嗰阵时老平话呢个阿彭定安系千古罪人， 千古罪人。 我觉得而家咧，我觉得六八九都唔系。我认为最有 potential 嘅千古罪人就系林郑月娥。 系啊，我觉得系 佢最有 potential。 而家候选人里边排第一啊。 系啊。 真的噶，最有 potential， 因為第一，我覺得很多香港人因為各種各樣愚蠢啊、懶惰的原因咧，係唔去思考呢啲問題咧，然後咧就對佢有一種唔知點解嘅信任。 嗯， 我覺得亦都可能係因為逆反心態。當六八九落台之後，大家覺得唉，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咁呢種咁樣嘅即係中間派嘅民意咧，我覺得係比六八九攞唔到嘅。 嗯。 中間派民意是很憎六八九的，包括那些小白領啊、OL 啊， 其實冇乜人中意 呢啲中間民意啊，即係唔係好政治嗰啲啊，但係佢都好憎六八九嘅，因為六八九成家都好惹是非嘅嘛。 係啊，其實連 龍蝦啊、齊恩啊，全部都係啊嘛。 我覺得藍絲都憎佢嘅，其實 憎 係啊。 個原因因為其實憎佢嘅原因就係藍絲裏邊都係好白鴿眼嘅嘛，佢都中意啲叻人嘅嘛。他不是喜歡奇離怪的嘛，但你看到他下面的邵善波啊、馮偉光啊，加上他整個 family 啊，即是愛登士家庭來的嘛，所以變成大家都瞄他。但現在呢，689就成功放逐了他老公和他的兒子之後呢，就看到第一就先自絕了家庭醜聞啦，即是斬了先啦，就不會好像689那樣啦，然後跟著你看到我們批評完陳凡之後突然間脫胎換骨不出聲，我開始即係呢個陳凡啊，爆咗幾次屍之後咧，竟然而家唔講嘢添 啊！ 我諗又係訓斥完之後又收咗爹啦。咁跟住咧講嚟講去，而家就真係冇乜邊個官講嘢。 嗯， 你留意一下。 喂，但係今次嗰個嘅民意調查咧，除咗呢個777咧，呢個嘅民望係即係創新低咧，即係喺呢個上任特首之後咧，佢成個班子都係。低的民望， 12月4日開始做的呢個民調， 係啦，嗱呢一個民調咧，其實 我覺得同大白象超支嗰啲有關嘅。 其實咧，我呢個民 調咧，即係沙中線啊， 即係呢個都已經顯示出咧，呢個777咧，你同埋你個班子咧，而家喺香港人心目中嗰個嘅形象水平係點樣樣？嗱，我希望對佢構成壓力啦，希望係啦，不過我都即係。都覺得應該可能冇乜壓力俾到佢啦，因為冇辦法啦。呢啲叫政治任務咧，佢冇得揀，一定要做。 嗱，我覺得咁樣，即係一個民望嘅特首嘅 token 咧，其實 就我希望佢再低落去啦。 胡蘇都講過嘅，個 token 攞嚟做一啲艱難嘅嘢。 嗯。 而我覺得，如果佢做完修改議事規則，而建制派民望冇受損，777民望冇受損嘅話咧。我覺得共產黨就再俾一個再難啲嘅政治任務，因為冇事啦嘛，你 冇所謂啊，直接你燒光你啫嘛， 直接燒光你， 燒光你咪揾第二個人替你咯。 嗱，呢個就係好 你一奴才嘅作用就係咁 嘅 啫嘛， 出奇嘅嘢嚟嘅。你唔好以為打死咗泛民，你777可以逍遙快活到未來。 嗯， 我覺得調翻轉嘅黑社會就好簡單嘅，我俾樣嘢你做，你做到嘛？即係等於頂 sales 一樣啫嘛。老細叫你咩 quota？是吗？一年孭5亿数，点你做到啊？ 做到咪7亿咯，之后 出年咪7亿咯， 系咯， 7亿你又做到喎， 9亿， 跟住咪10亿咯，总会做到一日你爆噶嘛， 爆咪换人咯， 乜都好咪换人咯， 系啦，将你所有嘅 account 过俾佢咯， 系啦，所以我就话嗱，六八九 啊，commission 又唔使出啦， 所以你话六八九就系骑呢，但系你问我六八九都有大智慧嘅，周街劈友，劈到个个都怕晒佢之后，即系有个你下边有个 sales。是得罪了所有客的，你会不会再交 quota 给他？你都不敢了，是吧？因为他拿着又走去，走去得罪客的嘛，你不会敢交东西给他做。这个就是689的策略。林郑的策略是什么呢？他永远都做一个 good girl，他很希望考第一，很希望得到老师的嘉许那种人。他一路都是要权力的加持才能做到事的那种人。他不是那种宣公啊 那代的政務官來的，那代政務官是古惑仔出身的，許仕仁那類，但是林鄭不是，林鄭是彭定康年代崛起的政務官，就是范蕉那種，那種就是呢靠個心口的勇字去得到上司的嘉許，然後上司就專給難題他，而他就專幫上司解決難題，其實叫做什麼話，抵什麼抵 X 難做無炸型，是啦是啦，是吧， 冚 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 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 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冚加到佢爆為止，咁而喺加高塔嘅過程裏邊咧，佢冇得 say no 嘅，其實，因為佢又會俾啲虛榮你啊，係、你掂啊， 你上次都得啦， 係你上次得，冇你 冇嘢難到你， 國家有需要你，捉緊一盤好大嘅棋，冇你嘅話搞唔掂啊，香港咁樣失蹤嘅，因為呢啲 good girl 咧，佢唔估話， 上次又做得好，係啊，好，上次做得好， 咁難嘅題材，咁多任特首搞唔掂，修改議事規則你搞得掂。有功黨國 23條， 是啊，跟住再去見一見習總嗰陣時候，佢就快見啦， 係咪？係，聽日定咩啊？ 係啊， 係啊， 再加持一下，幫你打打氣，係咪？有我哋喺後邊 ，good girl， 有黨喺後邊，唔怕，要咩話？為官避事啊！阿六八九嗰個咩啊？ 即係 有佢名言嘅， 係啦係啦，即係唔好避啦。 為官唔可以避事啊嘛，係啦。好啦，嗱咁樣你知呢啲咁樣嘅即係。不是叫做習包子，不要這麼說，是習帝，很尊敬的，叫習帝，習帝包子，就最懂得說這些，就是貼地的東西嘛，什麼打鐵還需自身硬，這些東西嘛， 中國崛起，不是，不是，什麼說，什麼復興啊， 中國偉大的民族復興，中國夢靠你了， 是啊，靠你 了，是啊， 中國夢都，整個國家在你，中國夢你都有份啊， 整個國家做你後台，千萬不用怕。啲小撮嘅呢個亡我之心不死嘅呢啲嘅反動分子，好啦，一定中招喎，我覺得，即係加持完之後啊，咁當佢慢慢慢慢嘅越做越難，越做越難嗰陣時咧，佢就始終去到一個臨界點，那個 quota 咧，佢孭唔住，真 係 嘅。 佢孭唔住，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嘅民望 currency， 佢每一次個 token 就會少噶啦嘛， 用曬啦， 係啦。 咁到時都對都冇辦法啦。中央政府，你休息，你休息下。 習帝牌包子就會咁講，話俾你聽，唔緊要，我叫李飛出嚟講，幫你擋；我叫張曉明出嚟幫你講，即係最難講嗰啲説話，由呢啲嘅中共嘅官員講曬。你執行得啦。你可以切割低調地配合。佢會咁諗噶。 係。 In fact， 而家都係啊嘛。 事實上， 佢保住佢民望嘅目的，其實就係為咗低調地配合，佢可以。執行層面可以配合得到嘛？而你見到阿董同阿六八九都有個同樣嘅問題咩咧？就係呢啲左腦咧，佢永遠對嗰個政府嘅機器拿捏得唔到啊！所以永遠都即係你叫佢扭左太，佢嚓一聲就成架車飛咗去，飛咗落山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叫佢避開前面個窿，佢就成架飛咗落山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777係一個進化版嘅原因咧。不單止是他對共產黨的 manipulation 沒有這個防禦，沒有這種病毒，我告訴你689他就會聰明，他聰明在什麼呢？他吃透共產黨官場裡面的仆街東西，他自己看不少啊，你想想老平年代已經跟那個兵打交道了嘛，他怎會不知道共產黨，你這樣捧我就是叫我去死而已，他怎會想不到，所以他就叫馮偉光去周街劈友，但如果這個呢就是說他幫他打打氣，他就真的中伏了嘛，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所以我哋咧要同阿七婆咧講對道歉啦，即係我哋嗰陣時冤枉咗佢，佢真係唔係六八九二點零嚟噶， 唔係， 佢唔係啊，佢六八九嘅777.1.0， 我係呢、這個都唔知幾多個七啊，我覺得真係都唔止三個七嘅，其實、我見到有啲網民咧喺留言打咗個字係三個七， 係啊， 嗰個係咩字嚟噶？ 嗰個好似話起字啊， 上邊一個字，下邊兩個七， 點讀噶？ 起啊叫做 日本字嚟噶， 日本字係啦， 話係啊係好字嚟嘅，係起嘅意思，喜樂。 哦，日文漢字裏邊有七七 嘅，個意思係。 哦哦，咁樣斜撇落嚟嘅係。 即係呢個又長了知識啊！真係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即係一開開七七七波咧就講唔停嘅，其實咁咧就喺呢個節目結束之前咧，我哋有啲新嘅阿 Lance 有冇啲 promo 可以播俾大家睇下？嗰啲節目嘅新嘅 promo 啊，可以大家欣賞一下我哋新嘅節目 promo。但係咧奪命撈鬆仲未有嘅，點解咧？好多人問點解今日唔見范國威咧？嗱，大家唔使太過開心，其實我哋係另外一個嘅主持嚟嘅， 范國威只不過 上一集因為補選，所以請佢嚟做嘉賓嘅啫。咁大家就好多人就話嚇咁都好啲咁。有人真係咁樣上嚟問我，你知唔知啊？上個禮拜，跟住我講完之後，佢話：唉，咁都好啲。咁 大家可能下一個另一個比范國威更差喎。 咪咯，七七七可能比六八九更差噶嘛，唔一定係比六八九更好噶嘛。 啊，我哋盡量降低佢哋期望先。 係啦，咁啊好啦，降低期望，我覺得最好方法就係我哋揾咗阿湛啦。 好嘢， 好嘢，好嘢，咁樣俾啲掌聲自己。好啦，大家睇下我哋呢個其他節目嘅新嘅宣傳片啦。 天上嘅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嘅事件，點會引起我哋嘅興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連起上嚟，先至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嘅星座。尼敦道證交所每一位嘉賓所講嘅說話，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發出嘅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唔同層面嘅一張圖畫，俾我哋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同埋思考背後嘅意義。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 誒，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嘅喎，我哋唔識嘅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邊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